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八點到九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我們會講講香港的教育，其實香港教育都對香港的發展很有影響，不單止教育，連宗教都是會跟教育都很息息相關。好像現在講將會講講這間學校，就是好像瑪麗信傳道來香港都做了很多工作，令到香港教育都可以得以一個發展。今天就會講講英華書院，就會講講它創校200年的歷史，甚至它最近也是跟香港歷史博物館做了一個叫傳传道授业在香港的展览，讲下咧，唔单止喺教育，喺汉语啊、汉学嘅传译翻译啊，各方面西式教育点对香港嘅历史发展好有深远嘅影响。所以今日请嚟咧英华书院嘅校长郑君杰校长 Alan 介绍自己先啦。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英华书院校长郑君杰吓，咁啊可以叫我做 Alan 啦吓。咁啊，我本身都系英华仔嚟嘅，咁所以咧就适逢我哋英华创校200年咧，咁好荣幸啦，能够有机会即系喺呢一个咁嘅即系时刻咧，咁就系做校长。 系，咁好好啦，咁我哋讲下咧，其实英华书院嘅历史真系好悠久，亦都有个宗旨啦，办学宗旨亦都系有好多演变。本身你创校本身不是在香港先嘅，喺馬六甲嘅。咁或者係講下少歷史，看下幅圖先啦。好啦，講下呢啲悠久嘅歷史俾大家聽下先。 係啦，英華書院咧，其實係由第一位嚟中國傳基督教新教嘅瑪麗信牧師創立嘅。咁啊，當年咧係倫敦傳道會嚇，咁啊就。希望係能夠差遣呢個傳教士咧，就嚟中國傳教。咁當年咧，就倫敦傳道會亦都問啊，究竟有邊個肯嚟中國傳教呢？咁樣樣，因為要突破好多文化各方面嘅障礙。咁啊，當時啊，淨係得瑪麗信牧師一個肯。咁啊，咁卒之咧，佢就喺1807年就嚟咗中國嚇。咁啊，但係嚟到中國之後咧，因為發現咧就清廷咧嗰陣時係禁教，咁亦都咧係唔俾中國人咧係教啲嘅西人咧就係、是、學即係中文嘅，咁變咗喺言語嗰方面有個困難啦。當然佢亦都係私底下即係不斷咁啊學中文，咁但係唔能夠公開地傳教咧，咁所以到最後尾咧，咁佢就 另一個身份嚟 嘅，係啦係啦，咁啊亦都係發現咧就係、是、有效地向中國人傳教咧，其中一個辦法就係喺一個都是比較接近中國，但是都是有華人聚居的一個地方，就叫馬六甲，就建立一個傳教基地。當時呢就是建立了英華，所以英華呢、那個、的創校宗旨呢就是溝通中西文化，培育華人傳道人才，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在1818年11月11日在馬六甲來到正式成立，所以距離現在呢剛剛好是200年。 好，那我們看看另一幅圖了。 係啦，依幅圖咧係其實我係喺大英圖書館影翻翻嚟嘅，咁啊係一本書，咁係介紹當地嘅即係馬六甲啊、馬來嘅一啲嘅生活啊、文化歷史嘅。咁咧依幅咧就係英華書院當時叫做 Anglo-Chinese College 嘅一個鳥瞰圖嚟嘅。咁咧就除咗中間咁有一個即係有建築物之外咧，側邊有曬 number 嘅234啊咁樣，其實咧都係講緊咧一啲即係華人嘅。或者是中文的一個印刷所啊，即係西方文化有啲即係印刷所啊咁樣，咁亦都有啲班房啊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當年創校之後咧嘅一個嘅鳥瞰圖嚟嘅。 係，好啦，咁繼續咧就講下咧之後點樣由馬六甲嚟到香港嘅歷史啦。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係啦，咁咧就依、這個咧就其實咧就喺依、這個中環近住上環噶啦，嗰、那個士丹頓街同埋咧依個亞伯丁街交界，亦都近住荷里活道嘅。咁其實咧我哋英華喺1818年喺馬六甲創立咗之後咧，咁後來咧。就經歷咗幾任嘅校長啦，咁創辦人瑪麗信牧師咁亦都已經1834年喺廣州過咗身，咁啊到後來咧，到我哋第七任校長李亞國牧師，咁啊佢就 仲好犀利喎！李亞閣 啊，李亞閣牧師係 漢學教授， 係一個漢學專家嚟嘅。咁啊，佢就曾經喺1840年咧十月嘅時候寫過封信俾倫敦傳道會。咁佢就話：如果倫敦傳道會係希望係去延續瑪麗遜牧師當時創校嗰個心志嘅話咧，英華書院就唔應該喺其他地方，就應該喺中國嘅土地。咁啊，如果倫敦傳道會係贊成支持嘅話咧，佢同埋瑪麗遜牧師當時嘅仔就叫馬如翰嚇，咁咧咁就會一起嚟到去去諗辦法，再將英華咧就搬去一個即係有華人嘅地方，或者中國即係嘅土地上。 但當時係同中央書院就好有關係啦。 當時未有中央書院嘅，或者咁講正正就係嗰陣時1840年咧，咁就係表達咗一個咁嘅講法啦，就對倫敦傳道會。咁啊，後來到後來咧，跟住過一兩年你都知啦，咁啊鴉片戰爭，咁啊後來就香港就被割讓咗俾英國。咁當時咧倫敦傳道會就覺得啊，依個係一個好嘅時機，卒之咧李亞閣牧師同埋馬麗遜牧師嘅仔馬如翰咧，就將英華搬咗嚟香港。咁咧就係喺中環依笪地方，當時又叫係士丹頓街、亞伯甸街交界，咁咧就 係個位置， 係啦，就係差唔多嗰個位置嚇。咁嗰度咧，你見到幅圖咧，咁就最上面最頂嗰度咧，就係當時倫敦傳道會個大樓，咁其實亦都係英華書院嘅所在。而側邊咧有一個大石柱教堂，咁嗰度咧其實就即係幼靈堂 （Union Church） 係啦。咁啊，依個就係當時嗰個情景。咁啊，你頭先提到中央書院嘅，其實中央書院亦都係後期先至成立嘅。中央書院同我哋有冇關係呢？係有啲關係嘅。咁其實呢，就係當時呢，李亞閣牧師呢，佢辦英華辦教育嘅時候呢，因為佢辦學係出色啦，咁而亦都係喺當時呢，佢亦都即係喺英國呢就揾咗一啲嘅教科書，咁就自己翻譯咗做中文，就成為中英對照嘅教科書。當時咧就亦都除咗我哋學校採用之外咧，咁後來亦都好多學校採用嘅。咁啊，就當時咧就政府咧就睇到哇，李亞閣牧師佢好好喎，佢辦學好有心得，好有經驗喎。咁啊，所以咧就當時嘅香港政府就邀請咗李亞閣牧師咧，就嚟到去傾有關於香港嘅教育嘅開展。其實咧，英華喺亞洲嘅設立咧，是一個劃時代的一件事的，因為當時呢傳教士是將西式的教育制度是搬了來亞洲，甚至搬了來中國，搬了來香港，其實是很突破性的。我們當時看回200年前的創校文件，它裡面直接寫明英華書院那個的計劃書裏面呢，有講明又要有圖書館，又要有很多不同的學科，基本上那個設置就跟現在的一間學校是沒什麼分別的。但你知道當時亞洲和中國是真的輸送來的嘛，跟現在就很不同的嘛。所以呢，傳教士當時是將西方的一個的教育制度，整個的體系加上很多的學識呢，搬了來亞洲，就來了中國，就是由英華書院開始啦， 同埋亦都有教英文嚟。 係啦，咁當所以我哋學校係即係第一間即係叫做話雙語教學嘅學校 ，Anglo Chinese 咁樣。咁而你講到中央書院咧，其實就係、當時李亞閣牧師咧幫香港政府嚟到去做好多有關於教育政策啊發展嘅時候咧，係佢倡議咧就話啊，不如起間官校。咁間官校咧就係、是後來就係叫做中央書院咁啊，亦都即係而家嘅皇恩。咁所以咧，可以咁講啦，就係、是、中央書院即係而家皇恩咧，佢哋嘅校祖咧，其實係李亞閣牧師咁亦都係我哋第七任嘅校長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啦喎。 係，這個呢就是我們學校呢其實是都經歷過一段停辦嘅咁或者點解停辦咧？咁其實因為我哋當時創校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培育華人傳道人才。當時的確是有一些華人傳道人才的，包括是梁發啊、何福堂啊，何福堂就出名了，因為後來他即係都有很多不同的貢獻咁啊，亦都後來他的仔佢嘅即係家族咧，都對香港有好多嘅唔同嘅影響，包括係何啟啊嚇佢哋啦。咁但係咧就但係當時的確咧就係、是辦一間學校，亦都係要籌募好多嘅資金，就希望能夠係培育華人傳道人才。但係當時你諗下1840幾年、1850幾年嗰陣時， 可以得十幾個學生早期 早期多㗎，因為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學者都係一路去研究我哋學校咧。其實當時每年咧 那個數咧都成幾十個嘅。咁、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畢業生到最後尾，因為學識咗英文啊嘛，喺、 嗯、 當時嗰個時代、 嗯、就做識 英文 噶，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好多人咧都唔係去傳教， 嗯、 而反而咧就係、是、做洋行。咁所以變咗咧就同創校嗰個宗旨咧係有啲違背。當時嘅。即係我哋近代好多學者咧，研究翻當年嘅唔同嘅一啲嘅資料咧，唔同嘅資料都顯示咧，其實我哋學校係即係都幾多人讀嘅。咁、 嗯、 但係咧，就因為出嚟嘅學生係唔係達到我哋嘅期望、 嗯， 所以到最後尾咧，佢哋都係即係亦都因為一啲嘅政治嘅事件咧、嗯，中英嘅政治事件咧，卒之咧到最後尾咧係停辦咗。咁、 嗯、 但係咧後來就到，但係因為雖然佢停辦咗。但係咧，佢因為佢裏邊有教會，咁、 嗯、 啊就頭先都講過啦，有幼靈堂，咁亦都有英華書院公會，後來演變成道濟會堂，咁、 嗯、 啊就當時嘅華人教友咧，喺後來就話希望能夠復辦翻英華，等教友子弟咧係可以讀書，咁、 嗯、 所以咧到最後尾咧就1910年代啦，咁就當時嘅道濟會堂咧嗰啲嘅牧師啦嚇，咁就申請就向倫敦傳道會申請，睇下可唔可以一起復辦翻英華。咁、 嗯、 後來英華咧，真係1914年嘅二月咧、 嗯， 就正式復辦，係、 嗯、 啦。咁就而當時我哋中文名一路都係英華書院嘅、 嗯， 即由馬六甲開始都係叫英華書院嘅。咁但係我哋當時1914年復辦嗰陣時候咧，我哋開始叫名叫英華 College， 係啦，英華 College，、 嗯、 因為當時華人咁佢哋要拼嗰陣時，咁就用呢個名。咁但係喺我哋倫敦傳道會嘅文獻咧、 嗯， 即係即係1914年前後嘅文獻咧，同埋倫敦傳道會嘅一啲嘅一啲嗰啲董事會嘅會議裏邊咧，其實亦都寫明依間嘅英華 College 就即係當年馬里遜牧師所創立嘅 Anglo Chinese College， 淨係括住係咁寫明，咁、 嗯、 所以變咗就即係都講翻，我哋就係當年嗰間啦，咁樣樣咯。咁、嗯、啊就你見到呢幅圖咧嚇，咁、啊、就係、是、其實係我哋因為復辦啦，咁、 嗯、 其實我哋真係唔似好多聖公會嘅一啲即係老牌學校咧、嗯，其實係即係哇有即係聖公會國教嘅支持係咪？嚇咁啊就我哋真係。找地方嚟到去建立校舍都好艱難，咁所以咧當時搬下，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喺搬行道嘅其中一個校舍嚇咁、 嗯 啊、樣，咁啊但係都係1920年代嗰陣時嘅，咁、 嗯、 但係就都即係都叫做話即係穩定落嚟之後咧，過咗幾年，突然間又話又要搬啦咁樣樣，咁所以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嘅？創校200年，我哋嗰個嘅口號係成全使命，迫在自強咧、 嗯。 其實自強意思即係話我哋英華人咧，雖然係面對住好多唔同嘅艱難，但係咧都能夠好盡力嚟到克服，以至到今日咯，係、嗯、啦。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啦。 係啦，呢一個咧就係拔家校舍，咁就係後來咧就係中華基督教會，咁有兩間嘅教會啦嚇，咁啊就即係都啊好希望咧係嚟到去即係建立一間嘅即係教會啦嚇咁樣樣，咁當時就叫望國堂，咁啊就後屘就同我哋英華就達成咗一個協議，咁就係用同一個地方，咁咧就係基本上佢係一間教堂教會，咁就係叫望國堂，而家都亦都喺度嘅，咁啊就但係亦都係是由即係英華，我哋當時即係辦學之用嘅，咁所以咧就係集教會與學校於一身，咁就喺旺角拔街係啦，咁啊就依個係1928年遷入嘅，咁啊就距離而家咧都啱90年啦，甚至同一間教會咧，其實今年都舉辦90周年紀念。 我想問早期啊，即係開學校辦學啦，始終佢都係外國嘅傳教士，點樣能夠招生咧？ 招生咧，其實我應咁講啊，我哋咧其實我哋有報紙賣廣告嘅。嗰陣時咧就我哋如果我講翻招生咧，其實1853年咧，1853至1856年咧，當時我哋搬咗嚟香港之後咧，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印刷出版嘅事業嘅，因為傳教係用啲咩方法咧？就係將聖經翻譯咗做中文，將好多外國嘅一啲宗教書刊翻譯到中文，就將即而傳教士本身佢哋雖然外國傳教士，但係佢哋都學咗中文嘅，佢哋都寫啲中文嘅傳道小冊，咁啊做好多翻譯印刷工作，因為咁先傳播得廣。咁啊，但係當時1853至1856年咧，當時我哋英華咧就出咗香港嘅第一份報紙， 第一份報章就是夏爾冠珍，咁咧就出咗四年，咁啊裏邊咧已經有我哋學校嘅招生貼噶啦，嚇咁啊就都直情係我因為我哋去睇過咧，咁就係睇翻清楚咧啊，英華書院告貼，咁就話招生點點點，當時其實都幾受歡迎，係當時當然啦，睇報章嘅人咧未必好多， 識睇字嘅人， 但係咧就。大家都是有個口碑會傳的嘛，嚇咁同埋因為當時傳教士他哋都幾特別㗎，因為已經不是用一個輸熟的方式咧，而一個新的一個西方的教育制度咧，所以嗰陣時咧，其實啲人都會幾嚇、都幾特別，都幾有興趣嚇、都好喎、都試下嚟到去讀啊。咁嗰陣時就變咗就都好多人嚟我哋學校嘅，係啦。 咁我哋想講下當時你的收費係點樣呢，或者啊佢要求係點樣啊？因為一定有教學有啲科目會俾佢能夠合格咗，先能夠符合當時嘅西方教育發展嘅。咁有咩唔同咧？又 哦，依、這個咧其實我都要再考究一下，因為我自己咧就未，我自己都未去到咁深入嚟去睇啊，究竟為即係佢係嗱，佢係有好多唔同學科，即係天文啊、地理啊、歷史啊嚇咁啊，甚至係啲科學嘅學科咧，佢哋都有嘅，因為真係外國傳教士將依啲嘅即係學識咧就帶嚟香，就係中國帶嚟香港啦。咁啊，至於話哇點樣樣即係測驗考試制度啊，其實依個咧我哋都要考究一下。我哋最可惜嘅地方，因為我哋真係搬過好多次學校，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文件咧其實都流失咗。咁而我哋亦都因為喺拔街嗰個校舍咧，其實曾經咧係日本仔嚟打仗咧，係徵用過。咁所以咧變咗當時咧佢哋都毀滅咗好多我哋學校嘅文件，所以變咗咧，我哋能夠遺留翻落嚟嘅文件咧，其實真係唔多嚇。咁、所以你呢個問題係問得好嘅，我都希望係可以揾得翻相關嘅文獻。係啦， 當時你教即係李亞國牧師咧，佢好佢幫手有教學噶嘛。 係啊。 咁其實佢點樣能夠真係溝通到同當地啊？始終咧，佢曾經喺外國教學啊。 係啊。 嚟到香港應該文化好不同。 係、啊。 佢點樣能夠即係叫做融合到同埋當地嘅教師可以融合到去跟到呢個方法去西方教學咧、因為未必以前真的去到外國讀過書的嘛、未必那個、 其實呢當時呢英華的老師呢、是有中國人、亦都有外國人的、我覺得最奇妙的地方呢就是英華是很重視中國文化、但亦都很重視西方的學識、所以呢在我們185幾年嘅招生帖上面咧，係寫住話真係讀五經四書嘅，有中國人教五經四書嘅，嚇、即係其實一路以嚟都重視中國文化。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洋人咧係教一啲即係天文啊、地理啊、科學啊、即係歷史啊依啲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各司其職咁樣，希望學生咧係得到全面嘅教育。咁就但係你話李亞國牧師作為校長，其實佢點樣去即係去貫通中西文化咧，就好特別一樣嘢咧，就是、傳教士佢本身咧好清楚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想中國人去認識西方嘅文化信仰、基督教信仰嘅話咧。你第一樣嘢唔係你夾硬嚟到去將一啲嘅 傳俾人哋， 一傳俾人噶嘛，唔係話啊嗱個教條啊咁樣又唔係嘅。李亞國牧師同埋好多嘅好多任嘅校長咧，好清楚一樣嘢就係、首先要了解咗中國文化係點樣。 冇錯。 如果你唔了解中國文化嘅話咧，你就唔認識中國人，唔認識中國人嘅話咧，你同佢點傳都冇用。咁所以咧，由我哋創校。馬禮信牧師開始咧，就已經好致力於中國文化個研究，甚至佢當時係真係用咗成11年嘅時間咧，係做咗本華英字典，就真係讓即係西方嘅傳教士嚟到咧，佢真係可以睇住本字典咧，佢學中文嚇，咁亦都係翻譯咗好多即係中西嘅典籍咁樣樣。咁甚至後來咧，我哋第三任嘅校長 Reverend David Coley 高大衛牧師咧，佢係第一個。將四書中國的經典四書咧翻譯咗做英文，而是在英華印刷出版，就亦都攞翻去西方，即係英國咁樣。 甚至好遠去到日本都有，係咪？ 都有後來都有。咁其實就係佢意思就即係咩咧？其實我好欣賞當年嘅傳教士，佢哋唔係嚟將一套嘢呃俾中國人，而係佢哋一嚟好愛護中國人啦，二嚟佢亦都係學埋我哋中國人嘅文化。了解咗之後，將中國文化裏面嘅嘢 翻譯咗做英文，佢哋一班嘅傳教士，佢哋自己係熟讀咗之後咧，佢哋先至真係嚟到睇下點樣樣嚟到同中國人嚟到溝通，咁所以你想象我哋中國人學英文咧， 都唔容易啦， 都唔容易，嗰陣時都唔容易，但係你要外國嘅傳教士學中文咧，係難上加難，因為每一個字都係圖畫嚟嘅，對佢哋嚟講好難嘅。但係你睇到佢哋嘅翻譯，佢哋嘅著作，即係你見到佢哋哇，全部係有文有路嚇，咁甚至係哇，而家啲後生仔我哋哇最難讀嘅文言文啦，哇嗰陣時你見到佢啲全部都係好多好文言文，係好古雅嘅一啲嘅文字。其實傳教士佢哋真係為到傳教，為到中國人。他們真的犧牲了很多東西，離鄉別井為了我們，所以我們也看回，如果其實問的問題，其實英華就是一個溝通中西文化的一間學校，教學那個一路的取向都是重視中國文化，也都重視西方的學識，這樣。 好，那我們下一張相片就看看了。 哦，依張相咧，咁就後來咧，1963年咧就搬咗嚟牛津道。 係啦。 啊，點解又要搬呢？嗱，其實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喺1928年搬咗去旺角拔街嚇呢個校舍嘅時候，當年都叫做即係夠用喎。但係二戰之後，咁後來咧就你知啦，就帶好多好多難民嚟香港啦。咁當時咧嗰、那個嘅學額嘅需求越嚟越多。咁所以咧就去到50-60年代咧，哇，唔得啦！真係唔夠啦，真係需要。當時亦都係陸陸續續好多學校去設立。咁而作為一間中學啦嚇，當時我哋已經話唔單止有中學，仲有小學。 冇錯， 我哋係搬咗去拔街校舍。1928年之後咧，1931年開始咧就開始開埋小學部嘅。咁但係當時哇，真係好多學生 唔夠用，係啦， 唔夠用啦。咁即係就後屘喺50年代尾、60年代頭咧，佢話唔得，我哋係即係就要揾一個更加大嘅地方。 呢個係政府批俾你嘅地，一定係點樣？ 呢個係政府批俾我哋嘅地嚟嘅嚇。咁當時咧就係批咗俾我哋係牛津道嚇1號B 咁樣。咁但係亦都因為當時咧政府有個策略啦，咁就話一個新嘅校舍咧就唔好中學小學同一個校舍啦，咁就要分開啦咁樣。咁所以當時咧小學嗰部學生咧咁就去咗彩虹村的一間新辦的小學，在那裡就開始他們在那裡讀，但是呢在那裡畢業呢，其實很多都會入得回來牛津道， 就像直資一樣， 是的。而當時那間搬了那間小學就是基華小學，彩虹村基華。 好了，來到當時這一刻呢，已經是不是香港有一個教育的制度怎樣模式，怎樣由小學升上中學的模式階段出現了沒 有？那時候都是要考咯，即其實因為如果要說即九年免費教育啊，即強迫教育啊之類的那些，那就是70年代之後才有的，那時候還未有，都是要考的這樣。但是就當時我們63年就搬了進來了，那就都是不容易的，都是很多人會考的。而且搬到牛津道咧，都一個即係比較九龍塘一個大家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地 地方。 不過又奇怪嘅，我哋當時咧我哋收嘅學生咧，其實好多都係草根嘅嚇，咁唔知係校網嘅原因定係點樣啦。咁我哋好多學生咧，就其實都係嚟自觀塘啊、黃大仙啊、橫頭磡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就所以其實我亦都慶幸啦嚇，我以前係住平石村嘅，咁我係即係後來咧，我亦都係即係派位咁樣啦，咁就派咗入去英華咁樣啦，係啦。 咁所以咧，其實呢、這個即係好有，你見到其實好靚嘅。以前咧，雖然佢好簡單，但係咧好 function 嘅間學校。 係，不過咧就牛津道嘅校舍咧有個即係缺點咧，就係、是、其實幾個缺點嘅。第一咧就係、是、因為佢位置於喺機場，所以咧有高度限制，唔可以起得高。咁唔可以起得高，即係你好難擴建啦嚇。咁所以咧當時起嗰陣時候，講真嗰陣時咧嗰、那個班數咧。是一間24班的一間學校，但係到我哋其實講真，到70-80年代嘅時候，我哋嘅班數咧已經去到成30班、31班啦。咁所以咧，根本上校舍係不敷應用，即係都唔好話咩特別室啦，根本上就係個個房都有人嘅，基本上咁校舍不敷應用啦。咁而當時即係你知啦，飛機咁啲升降都會重，雖然後來機場搬走咗嚇，咁但係就即係亦都知道啦，就係教育咧其實係嗰個嘅發展係越嚟越多樣化，咁以至到咧就係都 即係校舍都真係不敷應用。咁、我哋亦都探討過有冇得可以加高啊，咁發現即係技術上係有難處嘅地方。咁即係知道最後尾咧，我哋都係發現唔得啦，都係要再去諗啦。咁所以咧，依、這個校舍牛津道校舍1963年開始用，咁、就直至到2003年，咁、直至到2003年咧，我哋搬咗個新嘅校舍啦。 好，咁我哋就下一張相片去睇下啦。 係啦，咁依一幅相咧，其實係我影嘅，當時嚇嚇。咁我仲記得啱啱收校嗰陣時候，2003年7月23號嗰日仲打緊3號風球。咁咧就我記得，因為我有份去收樓啊嘛。係。咁咧就咁依個校舍咧，其實係好奇妙㗎。當時咧喺其實係公元2000年嘅時候咧，校董會已經覺得咧，學校真係需要繼續向前發展。咁、但係牛津道嘅校舍咧，有很多限制，那時候向政府申請說要是去去即可以起擴建啊，咁樣咧，咁都唔得，因為其實你其他地方其實是其他學校噶嘛，咁亦都係地方公用噶嘛，唔可以隨便去擴建。咁如果我哋本身嘅校舍嗰個嘅地面個面積都係細嗰時候咧，你又冇唔能夠加高嘅話咧，其實係好多限制，所以到最後尾咧。就校董會咧，就係希望能夠搬去一個大啲嘅地方，係讓我哋嘅同學能夠更加多嘅發展。咁卒之咧，後來就係睇到政府喺公元2000年嗰陣時候就話，有笪地，咁就係學校村嚟嘅。咁就喺個西九龍西發展區，咁就咁有冇學校要咧？咁樣咁當然我哋入紙申請啦。咁同埋因為好多校友咧就都記得以前係有小學嘅，咁就 所以一連埋一齊啦。 連埋一齊啦。咁同埋當時咧亦都有少少響應即係一條龍嘅政策啦，係嘛？咁卒之到最後尾咧，咁就用一個一條龍嘅模式咧，咁嚟到去嚟到去辦學。咁卒之咧就。政府又批咗俾我哋，不過依個校舍有特別嘅地方，就係咧政府俾我哋嘅校舍咧個禮堂咧只係坐700-800人嘅啫，但係我哋以前喺牛津道校舍咧個禮堂係坐1200人嘅，全校可以入得，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如果全校可以喺個校舍裏邊嘅，喺禮堂裏邊嘅話咧，我哋好多活動咧，我哋全校即係上下一心嘅可以，咁但係咧就依一個即係政府所批嘅校舍咧。無論中學、小學都好啦，個禮堂咧即係坐700-800人嘅啫，咁啊 即係分開兩班都要。 咁就其實我哋覺得唔理想。第一，第二咧就係亦都可能因為政府嘅校舍有佢嘅一啲嘅硬標準啦，咁所以咧就個設計咧未必係好合適每一間學校嘅需要。咁而且咧，我哋以前牛津道嘅校舍咧就係一個 U 字。咁就同學可以喺欄杆嗰度一睇到中間兩個籃球場所發生嘅事就好開心，個氣氛好好。但係就而家。唔得喎，因為佢個籃球場又唔知點買點買，即係知我哋最尾咧，我哋同政府拗數，就話：我哋而家新辦一條龍嘅模式，你可唔可以俾我哋自己加錢加大個禮堂？第一，第二咧就係我哋希望將中小學連埋起埋一體，咁咧就而且咧係某啲嘅設計咧可以扭動啊咁樣，咁即係到最後尾咧就得咗。咁當時被譽為係我哋全香港第一間學校係即係政府批錢落嚟係起嘅，但係咧就容許我哋係改職嚟到去咁樣做，咁所以咧我哋比起一般所謂千里校舍咧，我哋就更加先進一啲嚇，咁以至到係切合我哋中小學嘅需要，所以咧一個大嘅 U 字甚至係 C 字咁樣樣，中間你有3個籃球場，側邊 仲 有一個足球場， 同埋仲有 sports centre 係啦，咁就變咗就依、這個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即係要切合到。學生嗰個需要學校長遠嘅發展，咁先至係好咯嚇，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嗰陣時籌咗好多錢，咁希望做依樣嘢。 第二樣嘢就係你哋都好犀利啦，即係一路以來你哋都叫名校啦，有好多好出名的學生，譬如我哋講過啦，許冠傑啦、梁錦松啊，都可以講下呢啲嘅學生或者其他嘅資料俾大家認識一下。 即係我自己咧，就唔敢講話我哋係即係有即係有幾巴閉幾犀利嚇，即係因為英華仔咧本身都係謙厚踏實嘅，係啦嚇。咁但係咧就的確係好開心係有好多一啲即係都出名嘅。其實我覺得出名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即係佢能夠係對社會有嗰個責任感，係貢獻社會嘅。咁當然啦，我哋大師兄梁錦松啦嚇，咁都係以前亦都係。即係屋企都係草根嘅，咁但係就因為考會考，咁成績唔夠好，咁卒之翻唔到嚟讀中六，咁卒之咧就當時嘅陳耀南副校長同埋阿禮士校長咧，咁就都俾個機會佢能夠真係翻嚟英華嚇繼續讀中六咁樣樣，俾佢喺飯堂。 瞓覺，咁佢就可以專心讀書，咁卒之到最後尾就以三個 A 嘅成績咧，咁就入到港大咁樣。咁啊，許冠傑亦都係一樣啦。咁佢亦都係即係佢亦都話好感謝當年嘅中文老師陳耀南教授教佢中文，以至到佢即係對中文嗰個嘅即係嗰個根底咧，有更加深厚嘅認識，以至到佢能夠作出一啲嘅歌曲歌詞係真係朗朗上口嚇，咁係就掀起咗粵語流行歌嘅熱潮。當然仲有好多校友其實都係貢獻社會嘅。 係，咁我哋下一節咧，陣間咧再翻嚟講下更加多嘅關於即係英華歷史之餘咧，亦都會講下關於你個展覽啦。 嗯，好啊。 嗱，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我哋啲牛丸啊，真係彈到咧可以打乒乓波，純一家級韓牛做嘅。嗱，除咗嚟打邊爐咧，佢仲可以愛嚟韓燒喎。有兩種嘅，一種咧就牛筋丸，一種就純韓牛丸。你睇你中意食邊只？ 好彈牙喎，大佬。 梗係啦，打得乒乓波 啦。咁啊，大家就要試啦。因為點解咧？我同你講，你唔係話成日有機會試嘅。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噶嘛，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我 少少嘅咯，咁樣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食啊！牛係另外一種，好香啊！又係啊，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我攞俾大家睇下先，呢個玉米都好喎，呢個其實。 喂，呢個好食，彈牙，仲可以用嚟打乒乓波。